跟住快講就係、是、喂又整套啊，頭先嗰套咁搭，整套笑笑地，嗱盧根急轉彎， 呢個得唔得咧？ 聽個名就即係未必肯入場，我都冇乜期望入就有驚喜。 但星佢又唔係冇喎， 係啊有驚喜，好睇喎、啊、驚喜。嗱、佢要類比咧，係啦、佢要類比就似咧近之前其實有套我都讚過，記唔記得？就叫做《最爆盜賊團》。應該是上年十一月的作品，我啱啱查過，就是咧如果台灣就叫笨賊落道家，其實講你記唔記得有個好樣衰、好肥嘅肥佬，無端端過去打劫，但最後原來咧佢係美國史上單一劫案入面最高劫到最高錢嘅，所以佢入咗去坐監之後咧就變咗犯罪英雄。 呢個真事嚟噶？ 真事噶，真人真事改編噶，話佢好簡單地唔知係。逼虎跳墙，咁呢个现实生活令到佢要打劫， 咁 点解又劫翻？系唔知好似都成一千万美金啊，类似啦。佢系劫啱啱劫嗰个借款车啊，即系嗰啲咧推去银行啲借款车，唔知阴差阳错，最屘套嘢笑笑地片嘅。但系佢透过打劫咧，佢最后都就擒嘅。但系佢呢个透过呢个打劫事件，佢改变咗自己人生，佢令到自己人生有觉悟，同埋佢入边又识到自己真正嘅女朋友咁样嘅。咁有啲笑笑位，但係最最搞笑咧，最後套戲出咧係真人真事喎，佢真人 呢套戲又真人真事，你講呢套啊，掟到 佢唔係最爆盜賊團係真 人，嗰套係真人真事。 咁所以咧呢套戲就好有呢種感覺嘅，因為你望落去盧根急轉彎，就個感覺係好似一班笨賊去打劫啦。 但呢個係虛構嘅，呢個可以講。 呢個係全虛構，全虛構。咁你見個笨賊咧，其實望張 poster 就好似大家唔好覺啊，但原來後屘睇翻先粒粒星喎。嗱，先嚟點解叫盧根急轉彎？因為佢原來來自一家三口，就兩兄弟加一個妹，得唔得？咁你見架車咧喺個 poster 黃色車、下面嗰兩個先係正式主角嚟嘅。咁男主角係邊個咧？男主角其實就係、是、喂頭先查咗咩啊？新啲嘢話咩？ 男主角其實咧就係、是、呢個 Kingsman 入面嗰個龍舌蘭啊。 唔係啦，即係美國牛仔出一出。打打下，跟住自己就中咗毒嗰、那個， 系啦， 即係傾啱啱嗰套 Kingsman。 阿 G.I. Joe 入邊阿雕， 冇錯， 系啦，呢個就男主角。但係呢套戲咧， 咩白宮 冇錯，白宮救未救未來定咩？係白宮末日，白宮末日， 白宮末日， 即係總之係電人做美國總統嗰度。 系啊， 冇錯， 都係阿雕，都係。 咁佢今套就肥咗嘅，即係已經走樣 啦，肥咗啲，係咁嘅。 冇錯， 佢先係主角啊！ 係啊，佢先係主角，哦、就係坐喺架車下面左手邊嗰、那個，右手邊嗰個都出名喎、啊。右手邊就佢細佬，佢細佬飾演咧喺伊拉克斷手兩次服役伊拉克，但係臨走咧即係臨翻去喺機場嗰度先預服， 哦、 就隻手斷咗嘅。咁佢就定義為呢個係盧根詛咒，因為佢就話咧盧根家族咧喺呢一代咧好黑嘅。即係個黑運會伴隨住盧根族，咁呢個細佬咧， 佢唔係嘅，唔係佢哋家族嘅。 係啦，即刻我講，咁咧呢個都升嚟喎，就係嚟緊星戰，佢就係星戰第七集嘅黑武士，即係新嘅黑武士叫咩？ 基佬位 係啦，即係我都覺得好樣衰嘅佢，其實佢就係佢呢度咧，即係飾演下巴喎，佢係下巴細佬，不過就都係有段好深厚嘅兄弟情。就算點樣佢都唔會出賣佢大佬嘅，同埋就話講佢都係 哦，呢兩個先係兄弟， 係啊，呢兩個先係兄弟。咁而上面索女呢，就係佢個妹，佢個妹呢亦都坦白講年紀都28、9嗰只㗎啦，就唔係錯。但佢又確實喺入面飾演，即係講佢會著啲熱褲啊，又會掃波，同埋有啲位呢係要靠佢即係叫做搵啲波呢引誘啲差佬，從而後面又可以俾佢哋兩兄弟做嘢咁樣嘅，咁即係有個咁樣叫做辣辣好辣。咁但係最緊要咧，佢除咗索咧，佢仲係髮型師。第二，佢仲係一個好勁嘅車手，即係佢套戲咁講啦，特登加錢嚟。咁至於隔離你見啦，最大星啦叫做就係阿詹士邦啦，係咪先？咁詹士邦咧而家肥咗噶，咁咧佢嘅飾演係咩咧？叫做祖爆王。咁佢想當年咧專做炸彈入咗監獄嘅，入得。咁佢因為咧。阿盧根食住支煙，就講佢咧，佢原本就做一個好即係啲掘地嗰啲工人嘅啫。咁佢有個前妻嘅，咁啊，但係個前妻已經即係叫做已經再組織家庭啦。咁但係咧，佢有個撫養權，就有個女。咁佢個女咧都會叫做爸爸嘅。咁佢同個前妻嗰一家人都叫做熟嘅，即係唔係話不至於會打大交。 你講而家你講緊， 而家講緊係阿盧根，即係係啊盧根個大佬，即係男主角，冇錯， 係啦，咁咧，咁而佢因為咁，佢就為咗要住近佢，因為佢會搬啊，佢會搬去大城市。咁佢而家原本係喺個一個咁樣嘅鎮入邊，但係個鎮咧原來美國知名喎。佢個鎮入邊咧唯一最出名就有個跑車場，就係、是、做嗰啲地通拿嗰啲咩六百圈嗰啲耐力賽。咁原來嗰個咧就話咧嗰個車場係成個鎮嘅經濟命脈。咁樣每次搞嗰啲比賽咧，原來有哇好多美國好多人嚟嘅，加埋好多車都嚟。咁樣嗰日咧收好多錢，咁收嗰啲錢咧會點咧？原來就現金咧，佢就話會有個叫做唔知咩 PTC 系統，就會擠落啲塑膠嘅樽度，然後就會咧用真空原理啜走。咁有個吸管，咁就每一個收銀處、每一個收銀機，包括你零食啊、買門票啊、買 souvenir 啊，或者點樣明星影相嗰啲咩互動專區，全部都有嘅。咁跟住就吸，咁啲管咧就會喺個地下度經過曬個地道啦，就去到某個位，然後就會計師喺個隔萬入面就數錢，類似咁樣就對單咁樣嘅，得唔得？咁但係咧喺中間個管道咧，因為佢掘地就唔打唔撞掘到。 哦， 得啦，男主角，咁掘到都冇嘢嘅，咁啊掘到掘到咯，咁啊封翻个窿佢咯。咁但系问题到后屘咧，佢因为逼富跳墙，个男主角嘅生活，佢因为为咗要近佢个女，佢一定要搬去大城市，咁佢冇钱，咁佢就谂咗 偷呢啲钱啦， 偷呢啲钱。咁但系咧偷嘅过程咧，佢需要 partner 啦，先搵咗佢细佬帮手。咁佢细佬咧就好负面嘅，因为佢都知道自己 即系细佬位断 系啦。咁啊，但系就经过一轮游说，都决定帮佢大佬。咁啊，个妹啊不嬲都话撑大佬，但系个妹又好辣嘅。总之啊，即系又成日话出现又唔出现咁样，即系有啲 火并。咁最后佢哋有冇走去？ 咁最后咧就话要成立呢个计划咧，一定要有个识得炸爆炸弹嘅人。咁佢就于是就揾咗河内喺呢个市镇入边最劲嘅就叫早爆王，就系啊呢个007啦。咁佢就点样去入监？佢坐喺监，佢喺入监狱入边就同佢讲，倾完啦。嗱，最正呢套戏个时点咧，佢系冇完全用文字表述究竟点打劫嘅。佢总之到去咗入去倾咧，然后就正式打啦，得唔得？佢呢個打劫嘅過程係 last for 幾個星期嘅，佢有啲嘢要籌備嘅，佢要先要啲啲框啦埋咗啲乜乜乜嘢喺嗰邊，又然後又炸咗嗰邊個電信嗰個嘢，搞到佢要人手收錢又唔知點樣咁嘅，即係總之有啲嘢就埋，咁而佢成個打劫過程係冇先講俾個觀眾聽，咁觀眾咪覺得俾佢 hold 住嘅，我幾棍喎，咁咧嗱。表面佢好似一班烏合之眾就打劫，但原來咧後屘講咧，佢每一步都係經過精心設計。咁而雖然到做嗰陣時咧，佢不停會出現勞根詛咒嘅，包括有對門又開唔到啊，明明要預咗咩15分鐘內要走，點解架車咧又撞咗啲嘢咁？後屘又 總之好多黑仔嘢啦， 係啦。咁但係咧，英國咁樣咁啊，點解叫勞根急轉彎？就個男主角其實個細佬都 side cast 嚟嘅。最主要都是男主角啫，就嗰個男主角同埋呢個007咧，點樣哇即刻要臨機應變，咁又過去哇每關難過就關關過，咁啊觀眾睇得幾過癮嘅，啊又有啲橋喎，有啲城咁啊發覺啊又個火警鐘響，咁原來有煙啦，有煙後屘查到原來個機房真係有人食煙，咁啊噼哩啪啦咁啊最後真係成功俾佢爆咗格，得唔得？咁而佢爆格嗰陣時咧，佢要做不在場證據嘛，佢先製造最完美嘅證據先。早霸王點樣做咧？佢特登揀佢未出監嗰陣時，佢入邊先會做一場屠肉嘅，得唔得？咁喺入邊要做一個監獄嘅騷動，從而阿男主角唔係男主角，即係007要入咗去個醫療病房。佢喺個醫療病房入邊咧，喺就係騷動嗰陣時就會鎖閘嘅，鎖咗門喺入邊咧，就喺個廁所插咗個唔知咩抽氣線，捐窿走出去逃獄。佢個目標係要佢喺個監獄入邊咧做不在場證據，佢係逃獄出去犯案，犯完入翻個監獄。系啦，咁而女英外合系边个咧？就佢细佬，佢细佬就为咗要入去台女英外合咧，特登就醉驾撞车，撞烂咗人哋啲嘢，跟住判咗入去坐90日嘅。咁喺入边就同祖霸王两个 partner 咯，然后逃出嚟。咁男主角咧就要扮观众啦，跟另外祖霸王就有两个细佬嘅，又要帮手嘅。咁啊，见面奇怪啦，咁个妹咧，咁佢个不在场证据咧就系撞就拣借佢个女唱歌，佢喺个镇度表演嘅时候。就喺表演中途，佢又閃咗嗰兩個鐘，就去咗老闆。咁佢夾得幾天衣無縫，咁但係最後咧，咁啊觀眾演繹曬成個老闆過程，咁啊過到啦，都好睇噶，即係幾過癮嘅，有啲笑位，又講佢點樣鬥智。咁但係最後咧，男主角咧將啲錢咧留咗喺個油站度，自己搭咗順風車走。咁然後咧，新聞報道就話咧，哇！史上最勁嘅劫案啦，估唔到乜劫咗好多，劫咗成1億2000萬美金，但係咧。有1億留咗喺油站度，而警方係接獲到匿名變聲電話， 就叫啲人去油站攞翻嗰架車，架車一開個貨櫃，成個貨櫃都係錢，咁就攞翻個一億。咁於是咁樣的話咧，而個男主角就唔見咗。咁跟住到早霸王，因為佢就翻間屋噶啦，係同佢細佬。咁啊細佬出屋先嘅，一出屋咧細佬就要揾佢大佬啊，揾都揾唔到，佢個妹都揾唔到佢。咁佢前妻又揾唔到揾唔到男主角。跟住到早霸王都出屋啦，出咗屋，咁啊先覺得點解聽新聞先知話呢單劫案明明成功咗，但係點解有一億？还翻俾人嘅咁，咁於是又周圍刮佢，咁啊湊曬底咁樣，跟住後屘結垮啦，咁都刮唔到，咁啊算啦。咁跟住結垮啦，到因為佢之後講佢完咗個劫案咧，佢唔係將個劫案完就擺喺個電影個尾段嘅，佢四分三到個劫案就完，跟住就有 FBI 出現查案啦，得唔得？有個 FBI 女探 翻件事 咁一路查，係啦，一路查一路查，咁你好易推敲啫，因為你。话你又要掘地，又要整嗰啲窿，跟住又有爆炸，咁啊查到咗霸王咯。但系咗霸王就话啊，嗰日原来有监狱骚动，咁但系佢又喺监狱度，咁开始质疑佢个不在场证据。咁样查下查去，最后咧都冇关键嘅证供证明佢哋呢四个人出现过。最后就半年后不了了之。到不了了之之后呢，佢先知，咁个男主角先出翻嚟，然后就俾翻晒啲钱。咁原来咧个男主角最后先揭中佢有十条污嘅，喺佢爆格嗰阵时，最后嗰条污咧就系话。你永遠做完打劫，你一定會被人查到。唯一嘅方法就係要一早將個真相話俾差佬聽。咁佢個目標就唔可以貪心，佢個目標其實到尾唔係1-2千萬，只不過係攞咗2000萬啫，得唔得？咁嗰2000萬咧，對個車場內冇損失，因為咧個車場佢有買保險，個2000萬係可以保險得。咁而因為咁樣咧，個損失嘅人冇損失咧，咁佢個 FBI 查咧都即係。唔会话好认真啦，即系个 point 咁讲啦，都系系啦。咁其实讲下后屘咧，个女探员就估到其实系呢四个人做，咁但系佢冇证据。咁最后咧就一场喺个酒吧度饮嘢咧，咁啊个个人出晒嚟，咁啊贯穿住。咁原来佢哋个目标就系由头到尾都攞2000萬嘅。咁而呢个咧，连个早霸王都唔知道，早霸王成日以为自己濑嘢啊，就俾人呃咗。点知最后啲钱咧就埋咗喺佢原本有棵树咧，佢因为佢原本入监狱咧都有笔钱埋咗棵树度，咁但系又俾佢细佬咧。偷咗啲錢就使咗，咁最後佢將啲錢又還埋翻棵樹度，咁佢都係有錢嘅，但係就唔多咯，係佢哋幾個人分咗2000萬。咁而黑武士講佢喺個過程入邊就唔見咗隻手， 唔係黑武士嚟啊，喺你本上話佢係黑武士啊， 係嗰個唔係黑武士咩？係咩？係新黑武士定咩？ 唔係 Kilo 威都 叫 老威， 叫翻啦 Kilo 威啊嘛， 啊 Kilo 威 Kilo 威，咁啊佢又冇隻手，咁佢不嬲都驚咧隻手會留咗喺現場。就變咗犯罪證據，咁但係最後就男主角幹佢特登又處理咗，咁最後就幹掟嗰隻機械手俾阿咩就真正變咗星球大戰咁咯，變咗機械手，咁而佢自己咧就搬咗去就近咗佢個女咯，佢都係一直有打工，佢就為咗偷2000萬就唔係話要改變自己生活，佢純粹就講佢喺生活逼到佢要做嘅啫咁樣，咁大橋係咁啦，但係成套戲你問我咁樣講，你會發覺你唔知做乜嘅。佢唔會一早講咗佢究竟點打劫喎，咁佢個打劫過程幾搞嘢嘅，係啊，又點樣埋炸彈，又要配合嗰邊咁樣， 佢都有啲奇謀妙計咁嘅， 係啦，扭一扭你個觀眾咪 hold 住咯，同埋成套個風格咧係有啲又會有啲對嘴嘅，有啲似死侍嘴炮嘅，咁又兼會你望落去個感覺覺得男主角係烏合之眾，但係最後佢講要解釋曬所有嘢。留曬所有伏線，同埋最後點解會佢知道幾時 FBI 會放棄調查咧？原來佢咧喺做單案之前，因為佢一早就話做單案一定要三個月後，點解三個月後咧？佢就話知道原來美國嘅電信商咧，當我三個月冇交台費咧，佢先會正式 cut 咗我個電話。咁但係當我如果三個月後我係做咗單案，而 FBI 調查緊我咧，佢就為咗要知道我個 location， 佢要勾我線啊嘛，佢就會雖然我冇交電話費。但系 FBI 都會幫我 keep 住呢條電話線，咁就憑住呢個線索咧，佢做完案之後咧，發覺佢電話都冇斷到，一直至到半年後，依刻一斷啦，佢就覺得依刻斷咗咧，應該 FBI 嗰邊咧停止咗調查，佢先開始露面，先開始派錢。咁佢變咗每一個細節佢都諗過，咁跟住有啲回憶啦，講中間有啲咩嘢，原來上多年對集又講特登鎖嘅，又特登調走咗阿男主角，咁等唔係調走咗阿007，等到佢另外就有三包錢咧，就由翻佢個妹咧運走嘅，咁類似有啲嘢加落去，咁有啲計上計咁樣，咁整體都 OK， 瘋狂得嚟又幾好笑，咁就係咁啦。 有冇做緊咁少計啊？呢度 係啊，少計㗎，你估唔到咁細緻嘅，即係表面以為佢嗰啲老係啊，好魯莽，但原來就暗藏好多。 唔其實我諗佢係一個即係爛鬼版嘅 Ocean Eleven 會 係啊，可以咁講，同埋加咗 一班友就豪啲嚇，即係都叫做打劫賭。 係啊，又有啲高科技㗎嘛，嗰邊又玩嘢格㗎嘛。佢就唔係好地嘅， 就班友好鬼 cheap 嘅，好 raw 咁嘅，好似 鬼 咁嘅。咦，但係又一樣好奇謀妙計嘅噃。 係啦，有橋喺入邊嘅。 咁都 因為個導演其實就係 Ocean Eleven 嘅導演啊。 我直接 係咩？ 係啊， 唔怪得啦， 係咯， 咁佢又係喎， 係咯，不過拍一個風，即係個玩嘅。 係啦，佢拍拍下又反駁佢一陣喎，想拍翻啲最窩喎，即係最窩最小鎮發生嘅大事件。 好好睇啊！呢、這個 係啊，值得睇啊！ 喂，咁佢講嗰個地方係咪堅有㗎？ 堅有㗎，應該，因為佢出曬名㗎，亦同埋 Y shot 影曬成個賽事㗎。因為佢後屘係啊，佢有個少位嘅，佢開頭預咧就三個禮拜、三個月後就揀咧，佢都唔貪心，佢揀個cheap 啲嘅地道賽。即係嗰啲地區賽，咁我少人啲嘅，就諗住少人啲就穩陣啲啊。但係誰不知咧，就因為嗰單工程咧早完咗，因為佢一定要配合個掘地工程，佢要熄咗啲 sensor 咧，佢先可以 work 嘅。咁咧就發覺嗰單工程早完咗，早一個禮拜完，佢就焗住早一個禮拜做。點知早一個禮拜係咩賽事咧？就係全美叫做美國係啊六百咩咩咩可口可樂六百杯咯，就話六百隊車隊過嚟，成個會場都係人。跟住佢話咧，起碼保守估計1億，即係話平時一二千萬。收入嘅啫，佢话嗰一日起码1亿嘅，跟住佢呆咗咯，发觉成个垃圾池都系钱，跟住佢话跟住我都要咁做咯，我都要咁打咯，咁照打咯，睇下得唔得咯咁样，咁原来佢就系特登嘅，即系表面又以为系特登褪钱，佢一早瞄住都系1亿2千万，就系攞个2千万啫，就唔系攞个1亿，但系佢要偷晒1亿2千万，最后俾翻1亿差佬，咁先系成功咁样。咁樣類似咯，咁啊，跟住同埋佢又講到話，自依單事件之後咧，咁啊，勞根家族就喺叫地下嘅犯罪界就成為咗英雄啊，咁啊就被啲罪犯傳中，呢、這個叫做最完美嘅犯罪，咁啊，咁所以我個感覺都似罪爆盜賊團嘅咁樣咯，就係啦。 O K， 咁咪唔錯啊，故事都 唔差， 大家睇下， 賞心悅目作品啦。好，最後就到 鬼戲啊，係嘛？ 咁啊太恐啊！嗱，施虐咧有啲嘢講啦，第一件事就佢攞嗰等大廈就香港嘅棍喎。嗱，鬼屋啊拍得多啊，鬼大廈拍得多啦嚇。咁但係一套咧叫做真實喺曼谷，你係地標式啊，係可以喺啲曼谷市中心望到嘅，因為佢49层楼高，仲要即係砌到靚嘅，係一個好大型嘅摩天大廈。咁但係咧，原來97金融風暴之後呢就冇錢起。咁其實喺曼谷市咧，原來係有成20几栋類似咁樣嘢。就係、是、當其時金融泡沫未爆嗰陣時候就起緊，但起到中途就發覺爆咗就冇錢起，跟住地價又跌咗咁樣，類似又破產，跟住人住盤但係冇人買。咁其實有20几栋呢啲嘢，咁但係咧20几栋咧，經過好多年咧，都開始陸續跟住有啲人咧，而家泰國經濟起飛翻，都會起翻。但係唯獨呢度咧，直至呢一刻，佢就叫沙吞摩天大廈。都未起翻，咁後屘睇翻維基咧，嗱套戲就講係因為金融海嘯，但係睇翻維基咧就話依間大廈其實唔係，即係金融海嘯都一個叫近因啦，但係個遠因咧原來係個 owner 咧涉及一單官司，佢懷疑唔知殺咗邊個人，咁嗰單官司咧打咗差唔多10几20年，咁喺打官司期間佢凍結咗佢自己嘅資金，咁啊變咗。直接令到佢停咗公司，可以早過金融海嘯爆煲、 okay. 已經停㗎啦。咁到金融海嘯而家叫完咗啦，但係佢自己好似最後就罪成定點咁，後屘總之身敗名裂啦。咁就又冇人肯接手咁之類。咁依等嘢特別在成等仲喺曼谷嘅。咁而因為咧佢係起曬成個基本結構，個情況就好似 LEGO 砌樓咧，砌曬咁多層，有曬柱，但係你全部望通嘅，佢係冇外牆圍住嘅，得唔得？咁你諗下，我40几层都係咁。空溜溜，啲風吹落去好似笛咁樣會響 喎。即係佢呢啲咧，因為佢預咗起完之後先做玻璃幕。 係啊，佢做玻璃幕牆啦，同埋做好多裝飾。 唔係嗰啲平時我哋嗰啲大廈咧係有牆噶嘛，咁啊所以佢 冇錯， 冇整到玻璃之前咧，佢就係通窿。係 啦，咁而家見到曬啲窿，咁同埋最正，佢又唔係純粹直不甩直。 直正方形咁嘅等嘢喎。佢本身設計到咧係有啲梯級，有啲一個個圈咧，佢有啲叫做總統，因為佢原本做酒店嘅，咁佢有啲總統咁樣啲，有啲總統套房有個露台，有啲圈，咁樣最後去到頂咧係斜嘅，一層層咁樣由個底咧斜到上個尖，咁啊全層49層，最正咧佢入邊咧連嗰啲基本 lift 口位啊，嗱 lift 口就一定要直落，咪有49樓望翻落地下咪望通咯，跟住嗰啲樓梯咧全部都好似你玩嗰啲手機 game 所以咪好啲靈異嗰啲 game 所以咪行嗰啲樓梯，咪行到錯覺咁樣咧。佢因為個樓梯側邊冇欄杆，又冇嘢遮，咁樣樓梯黐樓梯咪做到錯綜複雜咁樣。佢就玩呢啲，咁呢個就係實際出現嘅地方，真實有嘅。咁呢套戲就用呢個叫沙吞摩天大廈衍生個鬼故，得唔得？咁但係最正咧， 只係一個咁嘅嘢。佢話事實上嗰度可能係好多人都走上去自殺， 係啦，係好多人走上去探險。朝圣咁亦都系成为叫做 真系闹鬼噶嗰度， 系啊，佢亦都系叫泰国叫第一猛鬼摩天大厦， 鬼摩天大厦 系啦，亦都有人咧就即系怀念佢咁就佢喺曼谷，话啲人就咁走上条楼，有人喺上面死过， 嗱可能有冇鬼又唔知啊，都 系啦，就有呢啲凶案发生过， 好多鬼故 有传系啦，咁同埋你知泰国啊，一有啲咩梗系冧到鬼神啦，同埋亦都有人试过喺上面特登自杀嘅。即係傷了添，咁所以咧事實有命案發生過，亦都係因為有陰心嘅。咁同埋最慘咧就係佢都廿年荒廢咗嘛，佢成等嘢咧搞到喂有啲位咧天空之城嚟喎，生咗棵樹出嚟 嘅， 得唔得？咁嗰啲圓圈位咧變咗 呢個先 水， 即係有植物 係啦，係啊植物啲攣藤攣住，哇咁就夠詭異啦！行到去啲樹根樹 葉咁樣，好靚喎反而。 唔係你嗱，佢望出去咧，如果係日頭咧或者黃昏景係無敵嘅，佢見曬成個曼谷市啊，跟住佢好多 shot 都係個背景就喺度鬧緊交啊，講緊嘢，後面有啲夜景啊，啲車喺度行，其實靚一個個 靚啊， 咁但係你宏觀咁睇咧，一係諗下一鋪一等大樓有啲樹根生出嚟又夠啊，咁同埋因為咁耐好多人偷入咗去啦，佢入面又會有啲 graffiti 啦，即係有啲塗鴉啦，跟住又有好多垃圾啦，跟住咧有啲譬如表平面嘅地方又會俾啲雨水侵蝕咗，咁會變咗個水池仔，跟住又會生曬青苔，又生曬嗰啲植物咁樣，咁啊叫雜草叢生，咁啊等咁樣嘅灰黑色嘅嘢。又霉霉得得，成等嘢就插咗去泰國市中心嘅啫，喺個河邊嘅，即係佢望到直頭你當係灣仔望過去上環有等嘢咁樣，但係光脱脱咁樣就擺喺度廿年嘅，咦咁樣嘅一等沙吞摩天大廈做過鬼故，咁個鬼故咧其實講兩個字講曬啦，啊唔係兩個字四個字講曬，就係、是、叫做閨蜜自殺，得唔得？一個閨蜜想當年就約咗喺上面自殺，咁但係咧。自殺就一個自殺就好決絕，砰咁開槍打爆自己個頭。 即唔係親姊妹嚟㗎？ 係咪親姊妹？閨蜜係來自兩個家庭，冇錯。但係兩個都係有錢佬，佢就話嗰兩個家庭咧本身就係佢套戲入邊講啦，就翁呢等嘅沙吞摩天大廈嘅家庭，兩個都係貴族嚟。但係點解會自殺呢？就係九七金融海風風暴之後。 呢個就作翻落去啦，古仔。 係啦，轉翻落去。係啦，咁而兩個家族都破產，兩個家族都好慘，跟住兩個家族都互相指責對方。咁但係兩個家族都好鬥踎，咁而兩個家族個女咧都係好慘，又要接受即係又要搭巴士啊，又要明明讀開國際學校，又要去讀地區學校。咁嘅情況底下咧，咁啊兩個相約去自殺。 跳樓。 咁但係咧，男唔係跳樓，佢吞槍自殺。咁但係因為佢攞咗佢老豆偷佢老豆把槍，咁因為佢見過老豆自殺，佢就見到，但係就老豆又冇自殺，咁佢就偷咗把槍，咁啊然後出嚟就約咗兩個喺個頂樓自殺，咁但係吞完咧，女主角就喊驚， 就冇死， 係啦，咁啊走嗰下咧，即係嗰條屍體咧死唔眼閉，喺個瞳孔度望住女主角走，得唔得？咁佢其實暗示咧嗰剎那，如果救佢咧都有得救，即係未必死嘅。咁但係就後屘流血失血而死，咁最後梗係死咗啦。咁而死咗就當係自殺咯。佢就即係冇講話係出現過，咁其實佢喺現場嘅。咁跟住就三十年後大咗啦。 咁佢嗰時幾多歲噶？ 十五歲，即係十五年後。係啦，即係而家卅歲。咁嗰時 唔係三十年下。 係咪三年後？十年後。係啊，十五年後，十五年後。 邊個阿婆啊，大佬？ 啊，其實唔係喎，唔係十五年後啊，阿 sorry 啊。因為佢而家有個女嘅，個女都十五歲咯，咁我估冇理由十五歲咯，即係可能廿幾，但係而家飾演係啦，唔係幾多年後咧唔記得啦，但係佢而家飾演嗰個咧唔係好老嘅，但係咧嗰個都出名喎，我後屘查翻資料先知，原來係泰國第一名模，佢係泰國嘅第一。 過第一套戲，即係本身係名模嘅。 O、okay. K。咁但係拍第一套戲，咁咧就 都好啲嘅。又係人妖啊，大佬嚇！ 唔係，真係女仔嘅，真係女仔。咁啊，都會出名嘅。咁呢套戲喺泰國收得㗎，咁所以先香港做。咁而點解話有啲料到咧？就因為去過名門之後，嗱，泰國想當年，咁你知泰國鬼片就好鬼勁啊，近即係之前好勁啊，但係記唔得喺午夜凶靈之後有一套咧泰國鬼片叫《Sucker》鬼影，有冇印象？就話個人影相嘅，影、 哦、 到隻鬼，最後隻鬼騎咗條頸度嘛，一直到記唔記得有個 shot 係叫做好恐怖，咁中間有啲 fake 嘅，又係講啲恩怨情仇啊，即係講啲罪孽嗰啲咁嘅嘢，咁但係叫鬼影。咁嗰套戲咧就係、是、叫做確立咗佢，即係好多影評界咁講就話確立咗叫泰國嘅鬼片嘅熱潮啦，即係叫做即係泰國鬼片不嬲出名咁，但係呢套戲之後就變咗飛升國際咁啦。咁鬼影嗰陣時個導演咧之後就拍咗嚇鬼阿嫂咯。然后就再拍咗一系列好劲嘅泰国片， 即系而家呢个又系呢个导演啊？ 唔系，咁、 哦、 鬼影入边除咗嗰个导演咧，就仲有一个编剧嘅，个编剧就而家呢个导演啦。咁、 哦、 呢、这个即系鬼影得两个人拍嘅啫。咁而嗰个人、哦、另一个已经拍咗《吓鬼阿嫂》嗰啲已经出名啦。咁、哦、而呢个编剧咧之后就拍咗套叫《音容远在》。 哦， 咁系讲其实香港有上嘅2008年，但系又唔好出名。咁系讲喺个戏院入边有鬼，有冇印象？就话讲佢即系做到好似好互动嘅。拍到個氣氛好似你睇緊套戲，其實隔離就有鬼咁樣嘅，咁幾扭橋嘅，我覺得。咁啊，總之陰陰陽陽咁就嚇你。之後有套就出名啦，就叫《陰陽花園》，有冇印象？就拍鬼故就講親情嘅，講個小男人又會諷刺講話係金融海嘯，那個小男人點樣為咗要自投家，鬼屋都要入去住咁樣。 我就知泰國鬼片大熱咗，有兩個叫彭氏兄弟啊。 咁係係啊，彭氏兄弟啊，大熱咗。咁啊，類似咁啊，而家呢個導演咧就係、是、依個啦，《陰陽花園》個導演啦。咁佢拍完《陰陽花園》再拍呢套。咁呢套咧調翻轉啦，因為上次《陰陽院》再就話玩呢個叫做戲院，即係叫做好似第三身同個戲中人有互動。咁《陰陽花園》就話係玩親情嘅，即係用鬼係其實講緊一個家庭。咁同埋《陰陽花園》入邊嘅最正就係話，佢第一次，因為泰國嘅鬼咧通常都係要報仇，你有罪孽係講緊因果。咁但係咧，今次《陰陽花園》就講佢真係無辜，即係佢出邊佢喺入咗住咗關鬼屋之後咧，佢有鬼搞佢，但係啲鬼咧同佢真係冇關係嘅，即係佢唔係話佢以前做咗一啲孽啊，一啲罪孽咧導致佢撞鬼嘅。咁呢個幾突破喺鬼喺泰國鬼故嚟嘅。咁拍完呢套之後咧，今套咧調翻轉啦，佢就拍翻套傳統嘅鬼故。咁啲影評人就好多人都話就話傳統得滯啦。咁我睇完都覺得佢犯咗鬼故最大嘅問題，第一咧就係、是、好早知道有鬼。鬼故嘅立場我明嘅，咁梗係越早出現隻鬼越好。咁但係你出現得，即係你要陰陰陽陽，你又不能夠太明顯噶嘛。佢太早俾人知道隻鬼其實就係死，即係冇死嗰人，咁都唔緊要。但係原隻見到，即係成隻。 唔係鬼係冇死嗰個人咩意思啊？ 唔係有死，即係叫自殺軍啦，即係應該話係自殺軍。係啦，咁佢點 驚啊？冇死啊！ 咪自殺軍，自殺軍。咁而自殺軍點解會搞佢？就因為佢阿媽咯。佢要搞佢阿媽，咁而佢十五歲咯，佢因為佢自殺嗰陣時就啱啱十五歲生日嘅，咁所以咧佢知道咧， 即係只鬼又 keep 住都係十五歲， 係誒只鬼 冇大過 嘅，係啊，其實冇大過噶，一一樣樣見到佢冇大過，都係揾翻嗰陣時個角色做，咁而佢個女咧就係仲有七日就十五歲啦，咁於是套戲咧幫佢交代曬所有恩怨情仇，交代曬所有現實嘅嘢咧，就會開始由星期一數到星期日嘅，咁就真係會撞鬼撞足七次。咁你問我咁樣嘅套路，我睇到中間有悶啦，因為咧中間去兜兜轉轉，因為已經大家知道隻鬼來自乜嘢，而又冇扭橋啊嘛，咁只不過嗰七日就重複隻鬼點樣出現嘅啫，咁出現有好多種形態嘅，唔係形態，即係出現都係咁嘅樣，但佢有咧啲一樣樣啦，第二係有鬼上身啦，佢上翻個女個身，然後個女個身咧就要自己吊頸。咁但係當然呢個人嚟到又救佢咁樣咯。咁而我講落咗頭先，而家即係經過咁多年後，個女主角咧就已經有翻錢啦。佢就諗住買翻呢個沙灘摩天大。 佢走先到咁？ 係 啊係啊， 就冇解釋嘅。即係講佢又起翻啦，唔知點起啊。咁總之講佢都聰明嘅，即係佢都係一個叻嘅旅行社人員啦。咁講啦，即係冇解釋，佢就諗住買翻呢個沙灘大廈就重建，但係咧買之前發覺個業權就同佢嗰死咗個家人都有，咁於是又要同嗰家人商量嘅，咁佢嗰家人咧就得翻個細佬，咁細佬大咗啦，變咗阿叔噶啦，咁另外就佢阿媽都仲喺度，咁啊當中 有啲嘢，咁但係最後咧，去到禮拜六咧，就話嗰佢終於承認，就話嗰日自殺，其實我喺現場嘅。咁啊，跟住有啲咁樣叫悔疚，對唔住，跟住仲有個鏡頭嗰啲抌嗰啲骨灰，一抌個骨灰咧，點樣個骨灰喺空中咧黐咗個人形咗佢，咁即係代表只鬼原來一直喺佢隔離嘅。咁有啲咁樣嘅驚嚇位咯。咁但係即係你問我個別驚嚇位咧，呢套係成功嘅，佢始終有嗰種太恐嗰種感覺。佢有隻有個位就係明知講佢個十五歲個女咧去到自殺嗰個位，咁佢見到血手掌，唔係血手掌，即係應該話係佢用粉筆畫咗兩隻手掌，就兩姊妹咁樣手黐手嘅。咁跟住嗰個手掌，佢就喺嗰度自殺㗎啦。咁於是就拿個手機影，咁影咧就關於手機咧，就好似會自動個鏡頭影住個手機個鏡頭喎。咁手機你知啦，當你有 object 咧，佢咪會有個 detect 個 focus 咯。你記唔記得？佢就咁樣明明影住咁長，但係發覺 focus 永遠 detect 住一個冇人嘅地方。 嗯。 但係就發覺永遠 detect 嘟嘟，咁佢撳翻咁長，又嘟嘟嘟咗落去有人嘅地方。咁如果嚿嘢咧越行越近喎，嗱，係咪好光明啊？跟住到走行到過嚟嗰下，突然之間，咁你估到個畫面有鬼啦？唔係，突然間彈咗幅相，但係就嗰幅相係佢阿媽嚟嘅。咁而就因為佢阿媽打電話俾佢，咁佢就突然間用嗰下靈聲嚇觀眾。嗱，其實高明嘅喎，成件事。跟然後發覺隻鬼企喺後邊。 嗯。 嗱，咁係咪正啊？一個連貫咁樣。 都唔錯。 正啦，嗱，個別位係正，譬如呢日咧星期一發生嘅，咁跟住星期二又類似啦。咁但係中間有啲都幾又係嗰啲鬼上身嗰啲，又講佢哎呀，同埋又話鬼上身之外咧，佢第三日玩夢遊，就話個女咧會夢遊。夜晚夢遊，咁啊走出去就立刀想自己吉自己咁樣，咁樣但係後屘又高明啊制服咗佢，咁呢啲又係咁，總之每日重複又重複，又講吊頸又成，咁跟住個阿媽又知道肯定關佢個閨蜜事啊，又該認錯，跟住中段咧有段好戇居，又加段有個僆仔有陰陽眼，又話識得睇到個靈魂嘅，就夾硬拖住個僆仔上咗個頂樓，又同嗰個隻女鬼喺度攤牌。咁跟住後屘鬧交嘅，咁後屘揭垮咁樣一一樣樣又抌啲嘢落嚟咁樣，咁啊抖抖前最後冇嘢，又走出去又唔係話死咗，咁總之最後抖抖前去到最後一日先叫做即係高潮啲，就上到頂樓就叫即係見到隻鬼啦，成隻鬼中間一一一一一樣樣，最後點咧？最後阿媽就拿翻當年嗰支槍，就諗住自殺，點知自殺殺極都殺唔到，原來隻女鬼要咩咧？隻女鬼唔係要你死。我要你個女死得唔得？咁於是最後就個女自己又跌咗落去邊度，又講佢俾啲樹啊纏纏住咗。咁啊望翻上去上面個天台，見到阿女自己已經失咗常性啦，揸支槍就自己對住自己個嘴。咁而隔離就企咗嗰只女鬼咯。咁跟住開槍，咁啊揭垮。咁最後就又係講佢又衝翻上去，瞓過場個場景都一樣嘅，同佢。咁但係喺個眼珠度睇到咧，就發覺原來個女未死。咁佢今次就又鼓起勇氣，咁啊攬住個女啊衝落下面，又有 call 咗白車，咁最後救翻喺醫院度救翻，咁個女都冇事，得啦。咁但係咧就植物人，得啦。咁啊攤咗醫院度，咁然後就咁啊事過情遷啦。咁啊沙灘大廈都繼續起啦。咁然後先知咧就話原來個女鬼一直喺側邊，個女鬼嘅目的唔係要殺你個妹。唔係殺佢個女，而係要你個女生不如死，一世做植物人，呢、這個咒怨一直都冇解開過，咁跟住完場。 咁呢啲都唔重要嘅，咁佢都係一個驚嚇嘅。 唉， 係咯， 即係睇驚嚇位啦。嗱，個別成功，但係我都係講個別嘅。七日入邊，我諗得兩三日係好睇咯，其餘都會拖。 我諗 佢呢個套路，我覺得太簡單。 玩嗰座大廈嘅，我相信。 咁係佢入邊嗱 short 就好多嘅，佢好多航拍 short。 當地人會有興趣唔出奇，因為你係現實存在噶嘛。 冇錯。 你對外國人嚟講咧，咁或者我哋都係聽話哦，嗰座嘢真嘅，即係唔係電影場景嚟嘅，咁你會 impress 啲。咁但係同你係當地人爭好遠嘅，即係等於你真係拍 咗個 鬼屋，咁你梗係你會覺得過癮啲啊！你香港 咁呢套喺泰國就話票房冠軍，咁啊夜晚 可以理解嘅， 係啦咁樣。咁但係香港嚟計，我覺得就係啦，贏咗客鬼阿數啊，好勁啊！即係票房啊，喺泰國啊。咁但係香港就唔知啊。香港因為香港而家最高泰國片係咩嘛？1900萬啊！ 你過咗個 Halloween 節上，咁咪有啲甩咗咧？ 你爭少少咯。係 咯。 咁就係咁啦，其實贏就不過就叫做一個叫做廢墟啦，廢墟空置大廈鬼故咧，呢套都可以叫做代表作嘅。佢好多鏡頭都喺個大廈入邊，即係佢個七日入邊成日嗰個又翻翻去。咁啊，一一樣樣有啲大廈入邊鬼影中中喺度行啦，跟住又跌低啊，上面揼啲石屎落嚟，嗰啲即係老土位咯。咁但係就始終喺嗰陣大廈又有好多航拍疏，佢又唔係借夜晚入去噶嘛，日頭又會去噶嘛，又會見到嗰只鬼手啊，又會滲血啊，跟住又會有啲咩啲山果又會有蟲， 真 係 會 玩好多 嗰個大廈。 係啊，嗰陣大廈， 哇！開頭 一樣樣搞好多，有好多航拍疏穿來穿去，有啲疏咧講佢上到頂 嗰個 歪疏， 喺嗰個大廈嘅。 冇錯。 嗰、那個古仔其實反而唔係咁緊要嘅。 係啦，咁即係係啦，所以中意呢尾咁啊睇下咯。同埋泰國恐怖片近期啊唔係好多嘅，真係啦。 唔 係變咗 個 代冇睇。 妖人做個主題呢個咧就少有嘅。 係啊，咁都係叫一個新嘅角度咯。係 咯，我呢個本身係知係呢套戲個重點嚟嘅，唔好放錯咗嗰啲。即佢個故事咧，我諗佢故事佢求其 情節就馬馬虎虎啦， 求其得個古仔嚟嘅啫。我覺得佢呢度係咯， 係啊，同埋拍到後期都幾求其嘅。你問，我覺得開頭係用心拍嘅，後期啲驚嚇位都好鬼求其，又係坐喺度啊。 但 係 佢冇甩過座大廈呢個主題啊嘛。 係啦，冇甩過 呢個 最後 ending set 圖都係真大廈。 係啊，而家好多戲係唔甩曬嘅，即其實話就話講嗰樣嘢，即你嗰、那個嗰度咩貧死嗰度都係啦，係咪關鬼事啊？後邊真係大佬真係。 你 話誒 異 狀係嘛？ 靈異空間， 我靈異空間係 咁咯，係咯，你扯咁你話就話講嗰樣嘢唔係嗰樣嘢嚟嘅，咁即係好多時都會有啲咁嘅奇怪，即係虛嗰啲叫咩咧？即係個 掛羊頭賣狗肉 偽命題啊，變咗係 啊，啱啱係咪？ 咁呢度咧佢就冇，佢就真係以嗰個大廈作為成件事嗰個嘅。 系贯穿住个主题，冇错。 即系你唔中意呢个古仔，你讲系金融风暴跳楼都得噶，你塞阿方展博同阿丁蟹故事里都得噶， 系 嘛？可能仲好睇添，系嘛？跟住阿悭妹死咗变咗鬼得唔得呢个？作落 系都唔好悭妹啊，唔好悭妹变啦，悭妹咁傻。 咁悭妹系死咗嘛？系啦，咁啊近排周慧敏又弹翻出嚟啦，有啲访问咁啊，仲翻翻去嗰时嗰个吓拍嗰个。大時代嗰時嗰個屋村係咪仲要著翻啊？慳妹套衫即係類似啦嚇，喺度掟飛機喺個下邊嗰個咁嘅個垂滑梯，哇幾驚啊！大佬仲回魂嘢啊！大佬慳妹死咗幾多年啊？ 鬼故變咗鬼故，大時代鬼故喎。 係咯，拍呢個都得啦，係嘛？係咯，唔係你話佢最得人驚嘅咩？重組微笑女戰士，呢個先真係 依家先大鑊啊嘛，大佬重組微笑女戰士，真係下面呢個彈翻上嚟啊！ 唔係最奇怪嘅咧，其實佢做咩啫？其實佢唱過嗰隻主題曲啫嘛，其實同埋嗰個主題曲仲要啊，都唔係原本日文嘅主題曲， 係啊，日文轉啊嘛，又 唔係自作嘅。根本，我就唔覺得好有代表性啦。對我嚟講，唔好意思啊。對我嚟講啦，因為我係由只日文嘅版本開始聽嘅，咁所以你話呢段係咁賣關子，即係喺嗰個流行歌曲五十年嗰度啊，係都死唔唱住咧，話會喺嚟緊個演唱會唱，係嘥鬼氣嘅，大佬。對我嚟講，覺得嘥鬼氣。唔係，同埋上次 Deep V 佢自己都唱過啦，咩冇唱過啫？不過佢就話即係揾齊。即係話，係 揾齊翻曬三個，幾個姊妹 啫 嘛， 即係所謂合體 唱 歌。咁但係乜真係咁期待咩？我就真係冇乜咯，唔好意思啊，即係 我期待北川景子嗰五個做翻就期待過，係嘛？ 哇！嗰五個已經變曬型噶咯， 變曬人妻啊，係咯，未有啲變曬型嘅。 有冇見過阿西拉滿個樣啊？你你有冇見過啊？ 我知， 有。就喺呢個蒙面超人 XA 最尾嗰兩集嘅客串做一個細路仔個老母嘅。係。係啦。咁你都嚇到你飛起啊！已經都係，即係北川景子就 keep 到啫。係 啊， 咁啊， 仲有個 keep 到嘅，有兩個得嘅，其餘嗰啲走樣咁樣係啦。 其 实我呢度都讲啦， 你都唔认得噶啦，系啦。 系咩？佢认得？喂，不如你咁讲喎，阿广末凉子咁啊，话即系做中女。其实广末凉子而家大咗个样咧，其实好似我哋香港嗰、那个商台嗰个咩朱芬啊，系好似嘅啫，个 type 都好似。 我 谂呢个讲下啫。 我多啲而家系咯。 而家喂，喂，讲呢度，喂，系咪人生阅读有鬼故啊？有鬼嘢讲啊？系咪人生阅读？ 哦，唔系，咁唔系有鬼嘢讲，即系话我哋其實咧，香港又好，邊度好，即係其實都好多啲咁嘅，即係叫做啲 landmark 啊、大廈嘅。 咁啊， 地標式建築 係啦，香港就叫做就有麗德村啦， 係 啦 ，IFC 啊， 係啦 ，IFC 啦，咁我哋其實都好多啲荷里活片都識貨啊，即係會專登，即係 IFC 就曾經啊，蝙蝠俠啦，盜墓者羅拉啦，都盜墓者羅拉跳嗰陣咧。即係通常係跳啦，要嚟咪啲大廈。咁嗰佢嗰時拍就真係好似呢套戲一樣咧，嗰陣未有玻璃 起緊嘅， 冇 錯 啦，就係呢個 feel 啊！哇，跳嚟幾壯觀，何其壯觀啊！ 呢套叫第一套喎，之後先係咩啊 ？Dark King 啫嘛 ，Dark King 就啊跳落嚟就話講佢喺等大廈入邊捉咗嗰個中國商人啊嘛，話幾秒鐘就捉佢上飛機帶咗翻美國嘛。咁又係有一幕。 咁啊，麗德村都即係我哋自己又拍得多啦。咁啊，原來外國人亦都有。有拍啦，咁上次搞到呢、這個工學機動隊啊，原來搞到阿、黑寡婦原來都係住麗德村嘅，咁即係都係。咁啊，阿陳果都攞個麗德村嚟拍啦，係咪？都好捕捉到佢嗰種詭異嘅嗰種獨特嘅感覺。 或者特色建築，其實麗德村我覺得唔鬼嘅。不過 係 嗰個 pattern 咩咯？ 唔係你拍咗出嚟都幾詭異啊！咁你現實嗰度就梗唔詭異咧，即係你攞個係 現實唔詭異， 好特別噶嘛！佢啲魚 係啊，拍到個 咁無獨有偶咧，咁呢個南非亦都有一棟咁嘅神嘢啦。 又係有圓形嘅， 冇錯啊！嗰座大好多。咁你如果你睇過呢個近年即係近年嗰套版本，即係唔係史泰龍嗰套版本嘅 Judge Shrek 啊，即係。叫咩判官喎、 啊？特警判官啊，新 特 警 判官 啊，而家 我知 咁， 我 佢嗰次就去咗南非取景就，就用咗嗰座大廈就死亡塔咁打上去啊嘛！哇， 哦、 真係好正，係啊！因為當時我唔知佢嗰座嘢係咪未收翻，因為後屘其實我見佢而家咧係真係收翻同埋 clean 都好好噶啦，即係而家成住翻人， 哦、即係而家冇咗啦，即係好似都死曬咁 樣。有嘢喺度嘅。 住翻人啊，成 我住翻人， 系啦，佢原本系豪宅嚟噶，最初設計嘅時候，咁但系因為嗰時唔知暴亂定咩咧，咁啊走曬啲人，咁所以中間咪有好多人即係霸佔咗，同埋搞到嗰度烏煙瘴氣，同埋嗰個中間啲垃圾堆到唔知幾層樓，咁佢滲咗嚟，中間有人跳樓啊，條屍就有喺嗰度，咁你哇嗰度都幾得人驚，咁即係你話咧，其實都有啲異曲同工啊，即係世界各地都其實有好多呢啲咁嘅即係你捉到嗰、那個。特色咧，其實啊，攞嚟拍電影咧，其實係幾適合嘅。咁你所以你今次都要透過片，佢咪係咪即係叫做揀到一個佢當地一個地方叫做攞嚟即係玩咗一次啊？咁其實我哋香港都做好多嘅喎，但係我又唔係好覺得即係有太大嘅發揮喺呢方面啦，係咯，即係夠唔夠膽拍到黃室部咁咧嚇？係咯，蘇告咁樣咧嚇，即係 鬼探嗰啲點解唔敢拍咧？ 边点啊？ 啲鬼探嗰啲啊！ 鬼探，梗系唔敢拍啦！佢啲都唔惊得罪刘銮雄咩？ 咪咯，你拍现成嗰啲唔得嘅，你拍嚟你拍翻雷新春咯。 所以冇鬼喎。 即系有奇异博士， 但雷新春有鬼都好正常啊，系嘛？ 雷新春应该系拍奇异果博士。 奇异果博士，喺个卖奇异 嘅，系啦系啦，系专卖奇异 果 嘅，冇错，系 果篮嚟。 跟住专攞住两个披萨喺度转， 喺度 转，系啦，好似转披萨嘅，咁啊唔知啊，即系其实我哋香港有劲多呢咁嘅嘢嘅，咁不过就似乎大家都唔知好唔系好想即系影俾人睇咁样，唔知点解硬系觉得啊，其实呢啲真系我哋嘅价值嚟噶嘛，咁啊最屘有乜新年仲冇嘢想介绍啊？仲有边度啊？例如啊？高街鬼屋又冇咗嚟啊，系嘛？即系 咁你虎豹别墅又冇埋咁本身嗰 度。你上次唔系话咩系咪南边嗰度有个乜鬼嘢？咩？你话好似有博物馆噶嘛？做嗰个叫咩？ 嗰、那个叫做叫乜鬼嘢名？ 不过嗰个就唔系话大厦啦，即系一个即系以前一个教堂嚟嘅， 系、 英式， 系啊， 即系叫做就系啲殖民地。遺留嘅嘢咁都俾人鏟到都七七八八啦。 不過嗰個就好似 係咪杜琪峰拍過㗎？嗰套咧同袍入邊嗰個係嘛？係 啊， 係啦，同袍抌車胎嗰個嘛，嗰個教嗰、那個偏遠 教堂 教堂，係好似。 咁你呢啲其實攞嚟取景啊，嗰樣嘢電影就非常之適合嘅。 明白。 咁好啦，咁其實如果聰明地即係的確攞一啲地標咧，可以攞嚟變成就一套。电影嘅主题啦，可以系啦，咁啊系咯，咁啊睇下即系大家有冇再攞下啦，即系 IFC 就即系次次都其实我哋都系见通常都系啲鬼佬拍嘅， 我哋自己又冇乜点拍过嘅，咩 IFC 佬嚟拍咩戏？ 嗯， 系喎， 冇啊， 唔系咁多咯，即係好多時會有個天台咁樣嘅，咁但係你都未必知嗰 個 邊度嚟 嚇， 係咯，咁 唔知不過可能你話香港你想借佢唔借咩啦？你荷里活佢係借俾你嗰啲咁嘢啦，係啦，你想 book 都唔係咁易，係啦，的確係啦，咁亦都冇乜話即係廢置咗嘅地方，除非你真係講一達德小學㗎嚇。 係， 其實有一個地方可以拍㗎，亦都應該有人拍得㗎，就係、是、防空洞啊嘛。 系， 我相信嗰啲你攞嚟做鬼故都非常之。 香港放系咯，防空洞都可以好大噶嘛，个脉络系嘛，有咩北角啊、鲗鱼涌呢啲都有噶嘛，系嘛。 好嘢啊，嗰个好嘢。 不过 冇啊，你香港都唔会即系用呢啲做题材咧。 唔系好多呢防空洞就政府系封咗嘅， 封晒噶嘛，系。 咁但 系我又见到有啲人影相啊，走入去影噶。 系咁嗰啲通常偷 叫得开入咗去咁 啊。入边分分钟有忍者龟啊，系咯，好多啲嘢喺入边啊。 同埋如果你今年一咧，入面有個連環殺人狂喺入邊住嘅，如果今年一就 係啊，我諗起忍者龜比較多啲。你講啊，又大頭怪嬰都喺嗰度嘅，佢哋嗰時話係 啊， 好似話 係啊。咁好多噶，點解唔得咧？係咯，或者有啲入皇軍咧入邊操兵咧，夜晚聽到係嘛？即係其實你鬼故有好多嘅，即係你以前咪嗰啲仲剩嗰啲軍營嗰啲嚟係啦，咪講嗰啲鬼故啊嘛。喂，其實香港應該都仲有好多啲可以玩嘅嘢喎，點解即係而家又冇嘅咧？即係啲鬼故好虛構嘅，你睇而家嗰啲咧， 係 咯，即係如果你攞個地標咁，就有時嗰個地標本身有啲傳說啦，咁其實咁樣正喎，係咯。 啊、 又冇啊，咁点解又好少啊？ 即系咁，你太空馆嗰个咁嘅造型，咁你都可以喺度话入面有鬼啊！ 太空馆奇怪啲系嘛？点解太空馆会？我又唔会联想到嗰个鬼喎、啊，大佬。 唔系啊，上面圆形嗰个咁嘅只鬼就黐咗喺圆形度周围喐 啊， 咁样 即系啲人睇起嗰阵时候有鬼咁样。 圆形嗰度。唔系搞笑啊！ 呢个圆林队咁样上来上去咩？ 太空鬼， 太 空鬼，飞行员嚟噶系嘛？ 有得做喎、啊！嗱，太空衣咪不笠笠住咗，一边打灯，一打灯入边系骷髅骨嚟嘅，一打灯入边系女鬼嚟嘅咁。 咁 样，太空衣内的鬼。 咁你同阿太空馆即系吓倾倾啊吓？ 倾倾、 啊，都难少少啊呢、這个系咯，系咯，正过鬼就多系。正个鬼就比较似啲系啦，有鬼就难啲系，喂好多嘅系咯系咯好多嘅系咯，咁你香港其实以前都咁多传说咁多，咁多唔知都冇拍过， 系 咪以前嗰啲咩美利大厦嘛？ 系美利大厦，不如而家变咗酒店啦，系嘛？ 咁你讲翻以前啊嘛，咁你梗系唔讲到就可能冇咗啦，实质就但系即系你可以讲翻以前啊，点好多嘅其实点会冇？嗰啲咩戏院嗰啲几多啊？ 咩嘉利大厦大火源咁，你又可以有鬼 故？哇！你唔好讲少嗰度，佢重建完，我都唔敢去嗰度饮茶。 咁咧？ 喺边个？而家嘉利大厦重建咗系咩？我都唔知道。 都系一个需要 商 大商场，商场，商场。 哦， 咁样。 唔知而家点啦？嗰时就即系 少 人，少人租。唔系佢唔恐怖，起得好靓啊！ 而家起得靓 啊，系啊， 但喺边度噶？大概边度？ 喺翻嗰度 佐敦啊。 左 我知，但系左近左敦，因为我都捞完咗唔知边 等。直情左敦， 直敦道， 弥敦道，弥敦 道交界， 系咯，隔一个位咯，屈臣氏嗰度隔篱咯。 哦， 唔系冇嘢嘅，其实好好企理嘅。不过你始终系有个咁嘅背景咧，有时你夜晚咧，你会唔会有少少怯咧喺嗰度做嘢？或者你唔知啊？我啲 friend 话试过去饮茶，唔系讲鬼啊，即系话去厕所嗰阵真系有啲惊啊。 哦， 唔系冇嘢发生嘅，即系自己惊就系 自己 觉得话 自己啫。 冇嘢出現啦，即係話自己哇，即係冇人嗰只啦，個字 心 啊，你話即係冇有嘢，冇有嘢啊咁，係啊，冇唔係話有嘢啊，即係自己怯咋，即係始終嗰度你睇過嗰啲新聞啦，睇過嗰啲嗰時嗰啲嘢咧，喂大佬係燒到啊，變咗碳，仲要唔係黑，係變咗銀色啊，即係有個 Terminator 企咗喺度咁啊，大佬，哇，大佬你睇過嗰啲相，你呢世都記得。你去嗰个厕所阵，你会唔会惊块镜一影啊？后边见到啲咁嘅嘢咧？ 你惊唔惊？唔系你会咁谂，唔系好奇啊，因为你而家就喺嗰度啊。你而家我哋唔喺嗰度，你梗系咧，你想去啊，大佬？唔系我有想去啊。我有上过去啊，即系我有上去啊，冇乜人嘅嗰时候，因为嗰时好新嘅，啱整翻好焦躁，咁啊越上就越偏僻嘅，即系下边可能都有啲人，但系上面真系冇人，哇，真系有啲怯嘅，大佬，唔系讲笑，即系同埋开始入夜啊，我去嗰阵唔系夜，即系开始入夜啫， 系， 即系开始收热头就唔系真系夜，哇，已经有啲，喂，唔好啦，快啲走啊， 以为我睇翻个日子都，原来11月20号佢火烛嗰阵时系。 系嘛？咁咩？哇！呢我哋咁巧过翻起啊！哇！大家吓， 系啊， 系嘛？要唔要下次聚完会带大家去睇睇啊？ 哦， 好近嘅咋，系啊，加多个灵探系嘛？ 叫咩？佐敦会啊！依家叫 吓 佐敦会啊！依家个名叫， 佢而家叫 佐 敦会。唔系冇嘢噶，嗰度冇嘢噶，起得好好嘅，好靓 个样系。 即纯粹自己想象加咗啲想象，因为你始终你知道系发生过啲咁嘅事，系咁嘅。我唔系话佢有问题，都冇话有乜嘢问题 ，OK？ 系，虽然都好多鬼故嘅，但我唔信嘅 ，OK？ 系， 嗰啲系打上去吹嘅啫，系咯，即系嗰啲好假嗰啲 ，OK？ 咁我哋实质自己去过咧，就纯粹自己谂啫，冇我哋冇见过嘢，系咯。咁我唔知而家或者可能租晒咗好多人又唔会咁諗嘅，即係我哋嗰时係咩冇咩人嘅，係啦，新搞返出嚟嗰陣上过去睇过咁样，係啦，所以就冇人你自己諗多咗嘅啫，会係啦， 嗯， 咁一係啦，即係参观过嘅曾经嗰时係啦，咁商场嚟嘅，冇乜嘢嘅，其实好正常嘅， 我就喺汇丰对面 ,ok, 系咁，所以其实呢啲都系一切都系一啲地标啦，所以叫做系咯，曾经发生过一啲好巨大嘅灾难嘅地方咁，咁你当然就会有啲传说啦。咁如果你即系你拍鬼，好多时会即系借翻呢啲嘢咁啊，系咯。不过咧，你如果佢而家仲运作紧嗰啲，就通常唔会俾你咁嘅，因为你咁样你咪会整到佢嗰度 整到佢嗰度。 系啦，咁你除非你系搵嗰度系其实已经冇运作噶啦，好似呢啲咁嘅丢空咗嘅，咁你就好啲咯。系咯，即系你香港就难有呢啲嘅，咁你除非就系荒山野岭嗰啲咪有咯，即系你真系走鬼翻去嗰啲达德小学咁，除非系，即系咁啊，好多嘅吓，其实世界各地都有用下自己啲地标嚟去即系衍生一啲故事，即系鬼戏就呢只，咁你可以唔系鬼戏噶嘛，你可以睇啲 阿尔法塔咁样，咁个个都走去爬，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系啊，咁你可以试下爬 IFC 咁都得噶， 系咯。 系咯系咯，我唔系话一定系鬼戏咁啊，你到去牵涉到有啲地标嘅出现 咁样嘢， 系啊，佢唔系你喂，会唔会爬翻康乐大厦都系啊？因为康乐大厦都其实系曾几何时都系香港一个好出名啦，即系当其时系香港最高嘅建筑物啦，好多年前系嘛，几十年前，后屘就俾即系合和就代替，跟住后屘再有越嚟越高越嚟越高啦，系咯，而家去到系啊，即系维港两岸一啲吓过百层嘅东西咁样咁以往康乐大好出名啊！你嗰时嗰、那个系咪嗰只咩鬼嘢话？ 星星王 啊，系啦，都爬康乐大厦啦。咁你嗰时呢个关公大战外星人嗰时虽然系特摄景搭嘅啫，但都不忘整翻康乐大厦喎、 啊。 系咯，咁你其实康乐大厦的确当年都系一个地，咁其实唔好话当年，而家都仲系嘅。 系啊，得佢即系啲波波窗咁样啊嘛，圆形。 系咯系咯系咯，不过佢都笑，好似咪蜘蛛侠系咪？好似都爬过咧。即系嗰时嗰套电视剧版蜘蛛侠，咁佢嗰时个有一集古仔嚟咗香港噶嘛，即系讲佢个剧场即系戏院嗰个个都有嚟过香港，好似有拍过，好似蜘蛛侠都有爬过，系啊，嗰时70年代嗰、那个都有爬过康乐大厦，我唔知有冇记错，好似有，咁所以嗰时康乐大厦都好出名噶，咁所以其实好多可以玩咯，咁唔系就系啲鬼佬啲。即系嗰啲科幻片咧，即系成日就系要炸先至整冧啲中银嗰啲嘅，即系其实平时都可以即系拍下啲戏，可能即系现实上爬下中银啊，或者唔知有啲乜嘢啊，咁即系可以 sell 下啲我哋啲地标咁样，咁你咪几好咯？咁成日次次都等人哋拍嘅， 系， 系咯，就系等啲荷里活片拍嘅，咁即系丑唔丑嘅咧？其实香港啲政府，佢真系唔觉得丑嘅啫。系咯，即系我哋自己又唔拍，又或者你都唔批俾人哋拍，就算人哋想拍，系嘛？ 系。 咁 咁上次话咩拍咩炸弹嗰个，又话海底隧道嗰啲， 专家嘛， 系咪坚喺海底隧道拍噶？ 唔系诶，佢有封即半夜封过个出电咯，但系自己起咗条嘅， 即 系、哦、 都系假嘅， 系都系假嘅， 咁咪咯， 啲戏啊 有咩意思啊？咁样系啦，即系香港就系、是、个问题就系你想借个地方嚟拍都难，都唔借咁你点样搞啊？系咯，所以搞唔到嘅。咁通常啲荷里活嚟借，佢系成条唔行俾你拍， 系。 系咯，咪就系咪悲哀在呢啲嘢度咯？唔紧要啦，我哋集中拍翻嗰啲旧楼嗰啲啦，嗰啲都好正嘅，其实都系咯，都可以嘅。咁啊，大家攞多啲啲，即系一啲地标啦，我哋香港嘅嘢，俾大家即系出去，俾大家其他人再认识下我哋香港。其实仲有好多人哋唔知道有嘅地标噶，香港系 咯， 系咯，咁、嗯、再发掘下，其实香港仲有好多正嘅系。我哋自己香港人都未必為意啊，平時係咯。好，講完未？ 差不多。 好啊。 誒，耐啦，咁啊講咗，係啦。咁轉頭啊，我哋會博翻落去啊，韓永講正義聯盟嘅呢一 part。 係 啦。咁同埋都要講多次啦，我哋11月19日即係下個星期啊，我哋就有第二次聚會啊。咁大家快啲報名啦！我哋啱啱之前出咗個報名嘅表啊， 報名 post 啊。系啦，咁就喺群组同埋我哋个主页都有嘅。 嗯， 咁大家快啲报名啦，踊跃报名啦，系啦。咁始终场地都唔知啲吓，咁我哋借多几耐吓，咁啊，所以都尽快啊，我哋都尽快搞多几次啊，咁样。咁今次嘅主题咧就系、是、超级英雄啊，因为都系夹住咗两套嘅吓，诶都 Marvel 喺下个礼拜就系正义联盟，咁所以就。用超級英雄為題啊！咁到時就大家嚟傾下你心目中嘅，即係你喜歡或者你香港即係、就是、一路啊，你即係你接觸過以往超級英雄咩咧？咁樣咁都唔一定係美國嘅，你可以係蒙面超人啊、含冷超人啊、香港有龍神啦、啊，係咪好多啊？咁即係都冇所謂嘅，係啦，好唔好？ 好， 好， 咁可以出嚟同大家見一面啊！韓永應該 OK 嘅，如果如無意外啊，佢嚟可以同大家分享好多關於係啦。一啲有趣嘅香港或者即係美漫方面嘅一啲嘅歷史啊， 係、 mm-hmm. 當年點樣去即係發展啊呢啲咁樣係咁，好冇？喂，好咁下星期正義聯盟啦，仲有冇其他戲？不打 冇啦啩，仲有 主力就正義聯盟，咁佢梗有第二啲嘅，不過有冇啲其他啲例如有冇啲乜嘢可以講？ 19應該鬼網都未上喎，即係如果你話港產， 即係真係下個禮拜完全讓曬路噶啦， 真係讓曬路啊！ 好 見 好， 咁 下個禮拜 有呢個角。是不是郭富城的破局啊？ 啊，是啊，有，国内的，国内的。 這套 是正義聯盟 啊？哇！是啊， 群正義聯盟啊，這套。但是呢，国内都享受到這套，即是他說破局啊，想做那些叫鬥智扭 Q 的劇，但是很粗的，被人插到反轉。 這 樣。都不怕下的。 是啊，不得的，是啊，就說表面破局，但實情被人笑到碌曬地。 碌曬地。 是啊，被人破的。 好，咁就呢套，仲冇？ 喂，死亡無限篤係咪啊？好似都 下個禮拜， 啊都唔係喎，再下個禮拜啊，23日 冇啦，應該都完。 唔 係 啊， 我見到 係啊，係都破局嘅。 有套大護法，不過唔知係邊度出嘅動畫嚟 咧？咩嚟㗎？哦，大護法 啊 啊！咩戲？ 動畫嚟嘅。 呢啲名冇兩。 但係似係啲唔知大陸定係邊？但係佢又講粵語嘅喎。 是 吧是啊，即是可能配了音的我真 的不是很了解什麼東西、 啊、不是很知道什麼來 的不過下個星期即夠膽肯肯正 是的真的 不 想 都要拍手的 應該 都 是, 都是內地動畫來的 嗯好那就沒有了即主要都是正義聯 盟 好了那大家集中講正義聯盟啦那看看今次會不會就一洗以往即係應該都係㗎啦即係應該今次係fun movie 嚟嘅唔係啲死老豆咁嘅好嘅係呀都講咗嘅因為其實原來已經有人睇過優先即係無論國內或者美國因為佢哋都話唔錯㗎喎係啦即係 as a fun movie 呀、啊、意思呀 ,ok? 係呀係 ok 嘅娛樂性嗰樣嘢有嘅係啦佢有趣嘅套戲唔係係啦唔係悶嘅唔係喺度黑咪媽咁喺度講冇喺度係咁講嘢，唔係嗰種戲嚟嘅。佢哋話， 係 啦，即係豐富嘅咁。咁 OK， 咁我哋當然都係唔知啦。咁可能佢哋又唔想穿太多，咁所以即係只係得啲形容詞啫。咁我哋下禮拜我哋親身睇過，再同大家再講。 好，做啊！下禮拜見大家。 係啊，同埋可以見到北打出嚟，係啦。 係啊， 係啊，冇錯，下禮拜日啊，我哋網聚再見大家 ，thank you。 好， 好，拜拜，拜拜。